一次同大家讲个故事叫做《鬼战》。小胖死嗰日，啱啱就系鬼战，佢好朋友小赵就有啲惊啦，因为之前小胖就同佢讲过，佢最近特别之邪，唔知道系咪俾鬼缠上咗，而且佢死喺鬼节呢一日，唔知道会唔会有特殊嘅讲法呢？小赵之所以咁惊，系因为佢乡下有个传说，就系、是、如果有人分享佢嘅喜事俾你听，你系知唔到佢啲喜气嘅。但系如果有人将啲唔好嘅嘢讲俾你知，讲唔定嗰啲唔好嘅嘢就会降临喺你嘅头上啦。所以呢两日小赵特别之紧张，就系呢几日自己甩几根头发。佢都以为系俾鬼剃头。呢一日，小赵接到个电话，几年冇见嘅旧同学小李两边出差，佢得知系小赵系自己一个人住嘅，就想嚟佢屋企住几日。小赵依家恨不得想搵个人陪，而且佢记忆当中小李非常之大只，而且满面黄肉，应该系一个阳气十分之足嘅厉害角色。如果有咗佢配，嗰啲唔干净嘅嘢肯定唔敢黐埋佢嘅身啦。去到火车站接到小李嗰时，小赵就一下子泄晒气啦。几年冇见，小李已经变得弱不禁风啦，睇个样仲好似有啲病病地咁，生咗一面嘅胡须，一啲都睇唔到当年嘅气势啦。见到小赵咁诧异嘅样，小李解释。自己是因为做嘢太攰啦，拎住简单嘅行李，就跟住小赵翻到佢屋企啦。依一夜夜晚，两个人免不了大饮一餐啦，饮到两个人嘅头都有啲晕晕地，于是就早早咁上床瞓觉啦。小赵虽然非常之眼瞓，但系佢一直努力保持住清醒。讲真嘅，佢唔太觉听眼前个瞓到死猪咁嘅小李。同当年嗰个小李到底系唔系同一个人？墙上嘅挂钟响咗十二下，肚痛欲裂嘅小赵就起身搵水饮啦。佢路过小李旁边嗰时，居高临下咁望咗望，一望唔打紧，一望之下就吓咗佢一跳啦。佢发现小李条面居然慢慢咁就变成身小王啦。而且仲眼刮刮咁望住佢，企起身咁就说住讲啦 ：Andy， 我系小王啊，我阿妈一定要将我啲骨灰送翻乡下，但系好兄弟我好挂住你啊。啱啱好小李都系我个老乡，我上咗佢嘅身，就想翻去睇下你啦。嘿，你冇地条裤湿咗㗎。